绘画。今天晚上我想拜访您，您有空吗？ 有空，欢迎你来。 您家住在哪儿？ 我家住在学院路。 您家门牌是多少号？ 26号。我在家等你。 我可以进来吗？ 请进。 李老师，您好。 你好，请坐吧。 谢谢。 请喝茶。 不客气。 你从哪儿来？ 我从学校来。 最近忙吗？ 还可以。时间不早了，我该走了。 忙什么呢？再坐一会儿吧。 太打扰您了。 哪儿的话，有空常来玩。 谢谢您。 慢走。 请回吧。再见。 再见。 谈家庭，请问你家有什么人？ 我家有父亲、母亲和妹妹。 你有没有哥哥？ 没有。 你父亲在哪儿工作？ 他在银行工作。 他今年多大年纪？ 他今年60岁。 你母亲也工作吗？ 不，他已经退休了。 你结婚了吗？ 我结婚了。我爱人是中学教师。 你有几个孩子？ 我有2个孩子，一个儿子，一个女儿。 他们几岁了？ 大的9岁，小的4岁。